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 中国榜年度金曲张惠妹《我最亲爱的》，2000年周杰伦、孙燕姿出道，华语流行的格局也随之改变。一些资深歌手因为不适应新的潮流，还有新的环境变化，纷纷选择隐退。张惠妹通过不断尝试扭转局面，后来还分身出音乐品牌阿密特，宛如新生。下面这一位同样是很洒脱的歌手，他曾经几进几出歌坛，事业和婚姻都经营得有声有色。2011年，他时隔4年推出专辑《是时候》，不久之后他就步入到了婚姻殿堂，那这首专辑标题曲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。我们就来听这首孙燕姿的《是时候》。 害怕看见你周边的脸，也不想理解失望的语言，是时候该转身就走，从此放弃我们渴望的永久。 我都恨自己轻易放开手，以为能长寿，还能从容不迫，坚强不是我想要的解脱，假装能好好过。分心的眼，不想再争辩你说的谎言，是时候就放手，谁能够，我都恨自己就这样让你走，以为很洒脱，以为这是温柔，却忘了你和我一样的脆弱，一样的难过。不希望自己就这样松开手。

坚强。电视没叫耍美丽用大招，戴假睫毛假装跟上时髦、yeah、想要模仿换上谁的面貌、yeah、左看右瞧

湖南卫视已在国庆期间播出的由黄晓明、殷桃、秦海璐主演的《你迟到的许多年》，是将钟汉良、马天宇领衔主演的《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撤档后播出的。根据严歌苓小说《捕玉山居》改编，以上世纪90年代为开端，讲述改革开放浪潮下转业军人穆剑锋在山海中沉浮，在情场中辗转，在成长的路上寻找迷失的自我，回归初心的故事。而同时，东方卫视与浙江卫视联播的《创业时代》即将在10月中旬与观众见面。黄轩突破以往西装革履的银屏精英形象，身穿格子衬衣搭配连帽衫，再加上一副黑框眼镜，以互联网草创青年的形象示人。在男主霸屏的时候，另一部以小女人创业视角的电视剧将登陆北京卫视，由蒋雯丽、倪大红、田海蓉主演的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接档娘道播出。这次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将题材聚焦女性创业之上，通过小酒馆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发生的故事，以小窥大，具有充分的现实主义意味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国庆节最后一天，我们继续中歌榜的金曲之旅。作为一名创作歌手，汪峰用音乐记录大时代下人们的心境变迁，他的作品当中带有音乐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基因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首推双张专辑《生无所求》当中这首《存在》，这首歌曲也入选到了2011年中歌榜年度金曲。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，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，谁知道我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，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，或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去路，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，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，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， 或是勇敢

极限释放冲动的奇怪年代，任凭着孽债的鲜花放肆盛开。 谁在声泪俱下的推罪？ 是在2011年拿到中歌榜年度最佳作词、年度金曲的周笔畅带来的《对嘴》。2013年，周笔畅在约满之后成立了个人的工作室 Begin Studio， 之后的风格就越来越 not typical。在今年，他还别开生面的推出了一张翻唱自己的专辑 Rename 的重命名。2011年，谭维维在30岁那年推出了专辑《三》。即将听到的这首《我是怎么了》也是中歌榜的年度金曲。这张专辑，维维开始转型成为创作女生，而戴佩妮正是当年中歌榜最佳创作歌手获得者。稍后还将听到她的年度金曲《回家路上》，不要走开，广告转身，我们继续金曲之旅。 制造更多坏的榜样。

来就是我自作自受，你没有装聋，你真没感动。一个人的时候偷偷看你的微博，你转播的歌好耳熟，我们坐一起听过，当日嫌他的长发做作，现在听起来竟然很生动，可能是时光让耳朵变得宽容。若即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，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，夜色多温柔，你有多爱我。若即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难过，爱不在这里我却还没走脱，列表里的歌随波流动。偷偷看你的微博，你每天做了些什么，我都了然于胸。当时嫌你的蠢话太多，现在回想起画面已泛旧，可能是孤独让情绪变得脆弱。总是会觉得失落，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，夜色多温柔，你有多爱我。若即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难过，爱不在这里我却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，适宜穿夹克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，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节目。第三季度的综艺大战已经接近尾声，如今新一季的综艺节目已经蓄势待发。在第四季度即将上线的节目里，音乐类综恩带是一个常青品类。梦想的声音3是顶级唱将与素人歌手之间直接切磋，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呈现。蒙面唱将猜猜猜3继续聚焦音乐猜评。新一季中国梦之声以打造偶像团体为主题，邀请实力与人气兼具的导师阵容，备受期待。许多节目借鉴原来成功的模式并进行了升级，比如一本好书云集了赵立新、王劲松等实力演员，在舞台上通过演绎的方式去讲述自己心爱的书，受到好评。声音元素也在其他新节目中得到延续，声入人心你邀戴玉强、雷佳、蔡琴、王力宏担任制作人，打造一支声乐团。我就是演员受欢迎，同类型的节目演员的品格也即将上线。在心动的信号之后，遇见小美好也要开启明星 CP 剧情式真人秀。文化体验节目上新了故宫，将让故宫呈现出强大的历史感和趣味性。邓伦、张一山等与观众一起探寻故宫元素，普及文化知识。国风美少年是一档国风唱演秀，由中国新说唱的原班制作班底推出。最美的时光再度以孝道立题，加盟明星有吴谨言父女、张凯丽母女等等。而挑战吧太空更独树一帜，致敬航天事业，邀请王宝强、张雨绮、田亮、吴宣仪等明星嘉宾和一位素人体验中国航天员全套训练体系，并前往火星模拟真实环境进行封闭式生存挑战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。21点国家大剧院，22点周末夜现场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随行，看起来也很不稳定，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，但这次月亮出没神奇，我可以说非常任性，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，你不该相信，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，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，好好的陪她开心和好人心耍赖，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，哪怕你终究会离开，我只想